北京时间20点整，声音是自然的韵律，是城市的交响，是生命的悸动，让人心潮澎湃，让人热泪盈眶。声音匠人，带你发现平凡声音中蕴藏的无限能量。FM95.4 AM603，北京故事广播，声音工坊，酿制声音的醇，雕琢声音的美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的声音工坊节目。在节目的开始，我们先带您走进声音工坊的奇幻声音世界，请听长篇魔幻连载故事《魔域雄心》，又名《少年营集》，第一部分《梦想森林》，第一卷《危险临近》，作者独风小雨，演播牧尘，中国传媒大学配音社，制作早林、乔峰。 长老，我前几天用气型压制玄平体内力量的时候，我感到那种力量很强大哦。 哦，说说看。 那股变身的力量似乎比我的还强大哦。我判断他应该比我变身要快很多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哦。 这倒是奇了，难道跟他吃的黑色种子有关？ 我有种预感哦，他的能力可能还会有所变化哦。我会尽快传授给他我的招式，但我有种预感哦，就是他使用起来可能会有不同的效果哦。总之，很难想象他那种变形的速度。据我所知，还没有哪个魔族人在人形和魔形之间变化会有这么快的速度。 是你亲眼见到的吗？ 哦，不是，是我感受到他身体里的那股自然之力。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应该是一种分裂的力量哦。 你是说细胞集体的分裂？ 是的哦，机体快速的分裂和聚集的能力哦，而且这种分裂和聚集的程度是我无法预见的哦。 自然之力真是太奇妙了，那黑色的种子最后会展现出什么样的力量呢？哎呀，看来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东西不了解呀。啊， 长老感叹着，突然话锋一转。 那，最近你要再辛苦一点，盯紧雷奥内斯，教给他怎么控制人族形态，教给他一些人族形态下的武功招式，因为将来的出行还应是以人族形态为主，避免造成骚乱，引起关注。最近王国里非常的不太平啊，各种力量似乎都对即将举行的赛武大会虎视眈眈。据长老会的消息，很多隐藏的力量都从王国之外涌进，不知他们有什么企图。对了，武器的选择情况怎么样了？刚刚一直没有顾得上问你。 他们都很幸运哦，长老您的眼光真是让我钦佩哦。 你这个大魔头，你别给我戴高帽子，到底什么情况？ 选择小昭的是震天弓哦。 哦， 选择塞纳的是龙鳞短剑哦。 啊， 选择龙啸的是闪电流星哦。